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大头鬼房叔安和孝天王白春两个人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马家老店，向徐良和白云瑞禀报白云剑客夏侯仁和小剑魔的遭遇。但是想离开东海小蓬莱又谈何容易，他们还没到水边呢，忽然就听见四面八方响起呼哨的声音，呆了了呆了了了了，伏兵四起。这阵的天呢，似亮似不亮，但这伏兵还点着灯球火把，把白春和房叔安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、再看走不了了，被人家给包围了。为首的有3个人，正中央这位正是三仙观的恶道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，上垂手一个乃是武圣人于和脚下八大护法之一黄眉神童丁朗，下垂手的正是作恶多端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。房叔安，你看有昆仑僧在就知道完了。再看昆仑僧往前紧走了2步，一阵的冷笑，阿弥陀佛，房叔安白春你们还走得了吗？老僧算服了你们了，你们这个胆子有多大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东海小蓬莱武圣人住的地方，你们竟敢跑到这夜探小蓬莱地下宫，真是活腻歪了。小辈，你们想怎么办？是自己把兵刃扔了让老僧把你们抓住呢，还是等着我费事？这房叔安呢，在任何情况下他嘴也是挺硬，你别看他心里他害怕。老方把大脑袋一晃，小片刀轮了轮晃了晃，王昆仑僧，你咋呼什么呢？死在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劲儿？实话告诉你， 我们现在聘请了天下的剑侠，要云聚鸟鹏来，鸟巢的报仇，鸟冤的报冤呢、啊。像你这个老家伙，你竟恶贯满盈，不是你还叫方老爷我费事吗？你是跟着我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呢，是叫我拿小片刀把你扎个透心凉？呵，昆仑僧一听鼻子都气歪了，还没等他过来伸手，那神童丁朗飞身已经跳过来了。那位说他怎么叫神童呢？多大岁数？80多了。他呀也是练的返老还童，你看背影，哎，怎么瞅怎么像个小孩，能有个15-16岁，但是你仔细一看模样呢，跟小孩还是有区别的，阅文也挺深，抬头纹也不少了。他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，这家伙挺厉害，掌中手使一对五刃锋，这种兵器能扎能砍，分量加重。再看他飞身形跳到房叔安近前，哎，姓方的少说废话，我先问你，我们全山全岛都搜遍了，也没找着你们，你们藏在哪儿了？这是从什么地方来？有种的你说句实话。哎呦，来套我的实话来了，休想，还是有地方待。我们这山上也有不少好朋友，你们别觉着是铁板一块，告诉你吧，山里面到处都是我们的好友，就准备时机一到，里应外合，杀你们个措手不及。白春一看这什么时候，你还在这耍贫嘴，方德哥你走开。白春把老方推到后边，一晃掌中亮银盘龙棍，是大战丁朗。这个丁朗啊没拿白春当回事儿，两个人过去又没接触过，他一瞅白春是个白面书生，充其量你就是有把力气呗，你有什么能耐？疏忽大意的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骄者必败。等他用五刃锋往下一砸，白春使了个海底捞月，棍子正碰到无刃锋上头，耳轮中就听见咔呀日棒，把这对无刃锋崩飞了不算，遮着个掉水里头了。您说有多大的劲儿？丁朗吓得哎呀一声，低头一看，两只手的虎口全都震裂。他觉着在昆仑僧和萧道成面前太丢人了，也顾不得去捡兵刃了，晃双掌继续打斗。白春一伸手就使出压箱底的绝招白猿棍，这条大棍上下翻飞，呼呼刮风啊，17多个回合，啪，正周的丁朗屁股蛋子上，把丁朗打出有3丈多远去，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再想动势必登天，把骨盆和两条腿的骨头这一下全给打废了。而且丁朗咱不说呀， 这些小老道就一阵大乱，啊，哎呦，这小年轻的厉害，可别拿他当省油灯。萧道成口诵佛号，晃宝剑上来大战白春。你别看萧道成不简单，他还真糊了不过白春。三十几个回合，啪了，宝剑飞了。萧道成一个没注意，被白春反背一棍，正好砸在后脊背上。啊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就扑通摔倒在地。但是，萧道成并没受太重的伤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会气功，这一下替他解了围了。不然这一棍砸他个骨断筋折。第三个昆仑僧上来了，还得说昆仑僧的能耐大。这对双掌任何人也抵挡不住，人家要空手夺棍，把白春累得鼻娃鬓角热汗直淌。这阵这太阳就升起老高来了，方叔安一看不好，这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，越打人家的援兵越多。等一会儿金灯剑客夏随良再来了，我们是没个跑了。老方一想，回马家店没希望了，干脆顺原道还往回跑吧。想到这，方叔安喊了一声，我小兄弟跌打了风景扯货。白春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也实在是战不过昆仑僧，只好虚晃一棍，抽身跳出圈外，跟方叔安是抹头就跑。昆仑僧哈哈大笑，小辈，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，上天赶到凌霄殿，入地赶到鬼门关，你们就跑到石头缝里，得把你们抠出来追。集合人马在后头追下来了，当然了，受伤的怎么调治抬到哪儿去咱不必细说了。就这昆仑僧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。白春一边跑一边问方叔安，方大哥往哪儿跑？还用问吗？赶紧回翠竹林演绎仙庄。那哪行，不给人家找来麻烦呢，那咱怎么办呢？好在那有容身之地，不然的话咱是非叫人抓住不可呀。到了这一阵，你我弟兄脸皮就得厚着一点，快跑。因为他们走过一遍轻车熟路，时间不大，到了翠竹林，在东的墙外看看左右没人，飘身而入。人家老苗家呢，把房叔安、白春送走之后，一家人长出了一口气呀。老剑客苗振东感觉到轻松了不少，就盼着他们俩能平安无事回到马家店，也对得起死去的白金堂了。人家休息了片刻之后，一家人准备吃早饭。盘子碗都摆上来，正这时候，房叔安和白春一头进了屋了，把苗振东吓得筷子都掉到地上。你瞅这俩人的气色，就知道遇上事儿。怎么，遇上麻烦了？ 不但麻烦，而且麻烦非常非常的麻烦。 我说老剑客，追兵在后边。是那个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领人来的，您快点想办法把我们藏起来吧。说实话，苗振东有点不高兴，心说姓方的你不够意思，跟你们前者误打误撞 走错道的到了我家，我念过去的情分，对你们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而且把东海小鹏来碧霞宫的实底也都告诉你们了，你们一走就拉倒呗，这么大东海小鹏来，你往哪儿跑不行，怎么又跑到我家来？这一旦被武圣人发觉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我这一家老少数十口怎么办？但老头心里不痛快，嘴还不能那么说，这脸上无形之中就流露出来了。房叔安是干什么的？眼着毛都是空的，一看老头有点不乐意，老房也挺不痛快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哼，老爷子，您是不是有点不高兴了？ 没有， 没有，不对吧？您口不对心呐。你认为我们二人这叫多此一举？实不相瞒，我们不怕死，怕死就不上东海小鹏来。可为什么到你家呢？我们就考虑到咱们不错，都老熟人，如果能混过这一关，我们不被人家抓住，对你也好，对我们也好。一旦被抓住，人家问我们从哪来的，在谁家，一旦我挺行不过，这嘴一出溜，把你要说出来，你好得了吗？你说你是把我们藏起来不被他们抓住好呢，还是让我们两个人出去跟他们决战好？白春一听，这臭无赖，这是属狗皮膏药的，把人家粘上了。其实房叔安明白，这叫拉破头，实在没辙，把人给呼上了。苗老剑客点点头，方爷，行行行，我算领教过了，既然拿我没当外人，我就挺高兴，现在我就把你们二位藏起来，最好还是不被他们发现的好。哎，这不结了吗？咱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往哪儿藏？还是姑娘苗灵玉那屋，因为她属于绣房，男女有别，藏在这儿比较方便。姑娘这屋有个大柜，慢说藏俩人，藏四个都能藏起。苗灵玉迅速拿着钥匙把铜锁打开，柜开开，让他们两人钻进去，然后把柜重新给锁好。正在这时候，昆仑岭人就到了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大白天的，关什么门？苗老剑客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告诉手下人摆饭菜，啊，该吃咱们还吃着。来人，开门去。这就叫演戏。时间不大，大门开放，昆仑僧从外头大步流星来到天井当院，怪眼冤翻，往寺外观看。这小老道把角门、大门、围墙都包围了。昆仑僧一看院里头没什么两样，迈步进了厅房。其实苗振东从房叔安的嘴中已经知道，他就是边山卧佛寺的主持，昆仑派的派主啊，知道这家是最难缠不过，但是假装不认识。苗老剑客把快竹往桌上一放，脸面往下一沉，高僧，您是哪位？卧佛昆仑僧。哦，倒听说过，我跟大和尚素不相识，你领着这么多人砸开我的门户，连吵吵带喊的，你要干什么？苗老剑客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没介绍介绍你， 贫僧，我新进到的东海小蓬莱，奉吴圣人于何所差，要捉拿两个奸细，这俩奸细一个叫房叔安，一个叫白春，是方才我们把他们发现了，这俩小子见识不好，回身就跑，我眼睁睁看得清楚，就跑进你的翠竹林演绎仙庄，更确切地说从东的墙跳你这院里来了，不然的话小僧不敢逃咬啊。老剑客，对不起，麻烦麻烦，贫僧我要搜。苗振东乐了， 哦，是这么回事。 大和尚，你看得清楚吗？看得清楚，瞅得明白，当然是在我这院里面，一点都不带假的。好吧，那就请便搜得了。苗振东过来把昆仑僧手腕子给抓住了。大和尚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因为你是新进来的客人，你不了解我跟武圣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可是好朋友，也慢说是你，就比你身份再高的人，凡是东海小蓬莱的到了我家都得毕恭毕敬，我可从来没遇上过像你这样的人呢，你简直拿我当了犯人了，太不礼貌了。如果你要搜出来怎么办？搜不出来怎么办？ 都问。 哎呀，昆仑僧一看这老头挺横啊。正在这时候，三才道人诸葛亭领着一部分人赶到了。这诸葛亭啊，跟苗振东关系还不错，虽然没有深交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都住到东海小蓬莱。诸葛亭一看这个差价，有点火药味，他赶紧把昆仑僧叫到没人的地方。老剑客，这老头可不能得罪，为什么？哎呀，咱们武圣人拿他呀可器重了，当初一日这座东海小蓬莱是人家的，人家双手奉献出来，你也搬到翠竹林来住来了，就这样武圣人于何欠人家的大情啊，所以以贵宾相待。我说您刚来您是不知道情况，你这么吵吵喊喊的要搜，一旦搜不出来，武圣人怪罪下来如何担当得起呀？哎，道爷，我亲眼得见那两个小辈就跑到他家来了，那还许穿墙而过，从东边进来的，从西边走了，不能，鸟飞也有个影，我的眼睛一直盯着，没离开这院子，是吗？要那样的话搜可以，您客气点，得留有退身的余地，这么吵吵这么喊可不行。昆仑僧一想，人在炎炎下怎敢不低头啊，我是外来的客，得听人家本地人的。昆仑僧点点头，三才道人诸葛亭满面陪笑来到苗振东近前，苗老剑客，无量天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大和尚初来乍到，不知道您跟武圣人之间的关系，另外此人性情粗鲁，说话多有冒犯，望求老剑客担待一二。你看人家往回一拉话，苗振东这话也就软起来了，没说的没说的。道爷，其实山上出了奸细，不但你们着急，我也着急，我也恨不能帮你们的忙把奸细给抓住，但是我没见着啊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搜查我家两回了，莫非我还能跟开封府的人一个鼻孔出气儿不成吗？他们给了我多少好处， 我敢反对于和武生人？ 当然当然，不能不能不能。老剑客您错疑了，既然大和尚看见这两个小辈跑到您这儿来了，那么咱就搜一搜，没有拉倒好呗，要有把他们抓住，对您不也是个好处吗？ 好了，请开始搜查。你别看诸葛亭嘴说的挺客气，其实那俩眼睛每一个地方他全看到了，结果搜了一遍没有。姑娘的绣房搜没搜？就开开门没进屋，往屋一瞅，闺房。老道呢留有身份，就没进屋。昆仑僧拉了一下他衣服，道爷，这屋你怎么不进去搜？这是姑娘苗灵玉的闺房，咱们怎么好伸手动脚？我说道爷，越这地方可越出事儿啊，不可掉以轻心呐、啊。是否咱们到屋也转一圈？要觉着不方便，叫姑娘动手把箱子柜打开，咱在旁边看着也未尝不可呀。说的也是。老剑客，您请过来。这是不是姑娘的闺房？正是。哎呀，这个我们既然走到门前了，那也得看看哪个地方，咱也不能漏掉。回去呢，见着武圣人，我们也好交代。这么办吧，我们不进屋了，就在门口外头站着。您呢，让姑娘亲自动手，把床帘、桌子帘撩开检查一遍，另外把那柜箱子什么的打开，看看没有，就算拉倒。这下老头可害了怕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就在柜里头待着呢，这柜正好应着门，这要打开还能看不见呢。但这个事情逼到这时候了，你想不这么做不行。苗振东把心一横，丫头在，把箱子柜都打开，让二位老剑客看看。哎，姑娘嘴那么说，腿肚子也有点转筋，先把床帘撩开了，床也什么没有。两个人看了看放心了，把桌子帘撩开，帐子帘撩开，都没有。姑娘把这躺箱又打开了，伸手从里面拽出几件衣服抖了抖了，俩人一看不可能，这怎么能藏俩人呢，也放心了。最后就剩这个柜，姑娘可出了头了，心说柜门一开开就是一场血战。所以苗灵玉也做好了拼命的准备了，老头苗振东苗铎也做好了准备了，只要他们俩一叫唤，在这儿呢，噗噗，连刀再见就给他续上。这姑娘挺从容的把锁打开了，她都没敢往里看，把两扇门一开，二位上眼吧。这两个人往柜里头看了看呢，没有。哈哈哈哈，姑娘对不起，把柜门关上吧。姑娘也纳闷，莫非两个人四只眼睛都不好使唤？我也得看看。可利用关柜门的时候往柜里一看，果然是空无一人。呦，苗灵玉纳闷儿，明明我让他们俩躲在里边，我亲手把柜锁上的，莫非两个人会缓术不成？变哪儿去了？他也觉着纳闷儿，把柜锁上，然后苗振东陪着昆仑僧、诸葛亭又到前厅。诸葛亭啊，直说好的，老剑客。哎呀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请您万望原谅。讨饶了，讨饶了，告辞，告辞。说着话，苗振东把他们二位送走，大门关上，回头问姑娘：“你把那两个人不是藏柜里了吗？啊， 他怎么没了呢？正在说话之时，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3D 3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收场。 苗振东一家送走昆仑僧和诸葛亭，回到屋里正纳闷的时候，房树安和白春从外边进来了，这下把老头一家全闹懵登了。苗振东啊，伸手把他们二位抓住了，吓死我了，你们二位躲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大柜锁着，你们能出得来呢？莫非你们会分身法不成？房叔安乐了，老剑客，你别忘了这句话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呐。我房叔安的能耐大着个了，我不像一般人似的，什么绰号啊，排的第几呀、啊，还叱咤风云呢、啊，用不着那套，那都唬人的，那叫华而不实。你看咱会这能耐，说叫他看不见，他就看不见；说变走，咱就走了，这才叫真功夫。白春呢？在旁边乐了，这一乐露馅了。苗振东知道房树安胡白话，就寻根问底，究竟怎么回事。房树安也乐了，我说老爷子，我还想问你呢，怎么回事，到现在我也蒙灯转向啊，那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哎，别提了，原来姑娘苗灵玉把他们俩藏到柜里头了，柜锁好了，姑娘走了，得跟他父亲去接待昆仑僧跟诸葛亭啊，这屋空着没人，不知道是谁把柜给打开了。这个人告诉房叔安和白春，注意柜里头不保险，快上气眼。俩人听得挺清楚，柜里不保险，快上气眼。俩人从柜里就出来了，但是没看着这个人，往西北天棚上一看，气眼那盖儿已经周开了。原来这屋子讲究的话，得有气眼，有通风设备，一般建筑物都是这样，在西北顶棚上有个气眼，那讲究的人家都有鼓了钱儿，雕出各种花纹来，在上面盖着。哎，就是这个地方，白春和房叔安就知道这是高人示警，给他们提醒，因此两人一前一后都上了气眼了。哎，把那鼓了钱儿一盖，严丝合缝。那个人又把柜给锁上了，等容等昆仑僧诸葛亭搜查完了没发现人走了之后，他们二位一想还在这里憋着干什么，把鼓了钱周开从上面下来了，这才到底前厅，究竟是什么人给开的柜，什么人指点的这个办法，到现在他俩也不清楚。所以房叔安胡说了一顿， 你等着，苗振东详细问。最后他说了实话了 呀。苗振东一想，我在这住的年头也不算太多， 莫非我女儿的屋里有狐仙？ 除非狐仙显圣，人哪能有这么快呢？ 可又一想，自己也乐了，我是练武的人家，根本不信邪门歪道，我怎么胡想呢？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。其实苗振东猜对了，真就这么回事。这人办的事儿多了，火烧三仙观，指点白纯大闹安庆宫，给他们帮忙，包括这一次开锁都是一人所为。这人是谁，后文书再交代。咱们闲言少叙，房叔安呢说着说着把脸一绷，我说老剑客呀，方才忽然我想起一件事儿啊，您说吧。我看昆仑僧和诸葛亭还得回来。 哦，三剑的，你看对你已经怀疑上了。 我也不是念藏经，您呐在翠竹林演艺仙庄也算住的头了，赶紧得挪窑了，不然非出事儿不可。至于吗？至于吗？一点都不在家的。老剑客能听我的不？要能听，咱白天还可以忍一天，如果有事儿，我跟白纯就钻在那气眼里头。哎，那里边还真不错，还能攻善守，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即使发现，我们再上那一堵，他们也上不去。可我们倒不怕了，你这一大家子怎么办呢？你我之间赶紧收拾金银细软，这房子家具不要了，咱们一块儿赶奔马家老店。等将来我们大破东海小蓬莱，这地方不还是你的吗？你再搬回来，你就是在外边占地一时，我看只有这样你一家人才能平安无事啊！不然你们就在虎嘴里待着，不定哪一阵儿变成虎粪。老头还有点犹豫，他儿子闹海龙苗夺一瓶频频点头，爹，方老爷说的对。我就发现诸葛亭俩眼烂转，对咱们家的确是怀疑上了，搜查那个认真劲儿就甭提了。苗灵玉一听也是这么回事，爷爷，我爹说的有理，不如听方老爷的，咱们就挪个地方得了。 老头真有点舍不得， 虽然这么说，将来还有一天回来，万一回不来呢？在这住了大半辈子了，可想着眼前的城破厉害，老头一想，这么做也是上策呀，不如躲到岛外暂避一时。好吧，老头答应了，派人到外头探听前山的情况。这人呢不断把信儿给捎回来，全山戒严呢，连水面上都封锁了，还搜呢。老爷子心一直是紧锁着，他想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一旦出事儿，死了就死了，可我儿呢也50岁挂零了，活了大半辈子，说句不幸的话，出点事儿也不算可惜。哎呀，唯独我这俩孙儿可怎么办呢？男孩子志在四方都行，女孩子呢？他又想到白纯和房叔安两次都躲到我孙女的房中，这玩意儿房叔安那么大岁数了， 有情可原。这白春呢，年纪轻轻跟灵玉仿上仿下，这玩意儿要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。老头心一动，把他儿子苗铎叫到后屋去了，说什么呢？打算把孙女许配给孝天王白春，跟开封府这一结亲，这不就更近这一层了吗？苗铎也乐了，爹，您说的确实有理，我心里头也有这种想法，不过人家干不干这玩意儿很难说呀，咱也没法张嘴。没关系，我看房叔安这人挺开朗，先跟他打打招呼透透气儿。行，就这么的，让白春在前屋待着，把老方请到后边。房叔安那人那多聪明啊，一看他们鬼鬼祟祟神秘这个样子，就猜到了八九。等老方进屋坐下之后，苗振东就说，方爷，我有一事相求，求方老爷赏个方便。 别说别说呢，听我说几句行不？ 哦， 您说吧。方才你们爷儿俩是不是商量好了，打算把那姑娘东海芙蓉苗灵玉许配我这小兄弟白春，是这意思吗？ 哎呀，方爷真神人也，我都成大罗金仙了。 老爷子跟您这么说吧，像宝梅这种事儿，没有不找我的，也卖出我这小兄弟，连我老叔都得找我呀。你是这意思不？ 一点都不假，妥了。 年未定，我这小兄弟刚出世，根本还没有人给保媒呢，只要我当哥哥的要看中的这个事儿，就八九不离十，我在我老叔面前，在我干老面前都能说上话去。这姑娘我也看见了，文才武艺样样都行，跟我兄弟凑在一块儿，郎才女貌，左金童右玉女，天生一对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怎么就误走翠竹林呢？为什么藏在你家呢？这就叫有缘分。 哎呀，方老友，多谢多谢， 您要能遇成此事，我们是感恩不尽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这人向来施恩不忘报啊。你们二位等等，我先跟我小兄弟打打招呼。 方叔安到前厅了，跟白春一咬耳朵，白春的脸腾红了，什么话不行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哪有心谈论婚姻大事？再者一说，我们偷着跑到东海小蓬莱，回去怎么交差？现在还不一定呢，我都跑到外头定亲，我爹跟我老叔能答应吗？非把我骂死不可呀！那成什么了？不行不行！ 哎呀，小兄弟，你别假正经了，啊，行也好，不行也好，你就先点点头。回去不还有老人呢吗？再请示老人，老人不同意，那时候再跟苗老剑客一说，你看我乐意，老人不乐意，那怎么办呢？不也就推干净了吗？现在不答应也得答应，只有这样人家才真心的帮咱的忙。现在你往外一推，当时就把人得罪了，对咱哥俩可没好处。 哦，合着这是做买卖？ 那当然了，这也是买卖。兄弟，你毛嫩得很，你的经验事物太缺乏了，你就听哥哥的话，没错。 白春说，好吧，你看着吧，不过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。 哎，那妥了，保我身上。 方叔安到后屋跟苗姐爷俩一说，爷俩乐坏了。不过房叔安也留了退身步了。 我说，老爷子，咱把丑话说的凑墙，我们哥俩没说的， 我那小兄弟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但是都有老人，这老人乐意不乐意，那他就不敢保了。万一这事儿不行了，你可别怪我们哥俩。 当然当然，这个老朽明白，不过求方爷要从中周旋。 那当然了，我既然说了这话，这个事儿我就要保到底。我老爷子，这事儿就定下了，咱们可是自己的亲戚了，你的白酒咱们祝贺祝贺，那是自然，包到我身上。在这个环境下还苦中作乐呢，还他们好吃好喝一直迷了一天呢，可盼着到了天黑了。老剑客苗振东叫儿子闹海龙苗铎出去准备，足能有一个时辰苗铎回来了。别都安排好了。方爷，我跟我儿是这么想的，这回咱走水路，从我翠竹林往后走三里地叫小龙湾，那有咱们自己家的船，水手也是咱们家的人，我儿全安排好了，咱们分成三只小船，从后岛绕走老龙口，赶奔马家店。行啊，你老人家怎么安排怎么是吧。苗振东点头。当天晚上全家人集合呀，老少三辈儿，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全算的一块儿是70多人，这些人都不能留下，分成三只船，把家里边的金银细软收拾的大包小包全都搬运到船上，然后老头一声令下，撤，把这宅院一扔，都上了船了。苗振东离开翠竹林的时候眼泪掉下来，哎，心说此一番离开不知还能不能回来呀。房叔安在旁边看得清楚，我说老爷子算了算了，掉什么眼泪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，您还能吃亏吗？就不在这住着，将来我跟包相爷说一说，在东京买所房子一住，啊，比这儿也强。老爷子上船吧。说的是，就这样大伙上了船了，船可没掌灯，三只船皮毛撤掉，轻轻的从这儿起身往后岛转。今天晚上满天的星斗，蒙蒙的月色，哎，正好是绿林人出没的好机会。方叔安白春躲到舱里，老头就告诉你们二位千万别露面，遇上巡逻的也好，遇上放哨的也好，由我承担。再说一句，比如遇上麻烦了，甚至交了手了，骂起来了，你们二位也别出来，你们要不露面，我怎么的也能躲过这一关，可你们一露面这事儿就麻烦了。老爷子您放心，您想叫我们露面我们也不露面，我跟我兄弟就在舱底下忍了。你看里头给铺的喧喧腾腾，吃喝准备好了，这二位就在里头眯着，这船继续往前走，转到东面，老头一算计这里程，离马家老店那个渡口还能有15里地吧，4更天左右肯定能到啊。走出这么远来还没事，可是心呢就放下了，搬了把椅子往船头上一坐，儿子按键 站在身旁，孙女在另外一只船上，孙子也在另外一只船上。可正走着走着，可了不得，就听水面上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，一棒锣响，惊天动地。紧跟着出现不少船只，一字排开，把去路给拦住。苗振东的脑袋嗡了一声，坏了，走不了了。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啊！就见对面船头上长起灯球火把，量子幽怂照如白昼，把天都照红了，把水都照亮了。再看正中央闪出一只方头大船，船头上放着一把椅子，上面坐的非是旁人，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。在左右坐的都是他那帮爪牙，有卧佛昆仑僧、九头神雕纪承达、血手飞廉江红烈、五阴剑客庄子琴、绝命剑客叶秋生、翻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、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、詹明奇，还有那个烟光大法师古月和尚，愚者都是金灯剑客夏随良那些好朋友以及被约请的英雄好汉，分乘九只大船把去路给拦住。其中三才道人诸葛平也在场。老剑客一看过不去了，怎么办？不傻装傻，不愣装愣，吩咐一声停船。他这三只小船也停住了。苗振东站起身来，冲对面船上众人一拱手，各位大家辛苦了，这是从哪里来，要上哪儿去呀？没等金灯剑客说话呢，诸葛亭说话了：无量天尊，苗老剑客，我还正想问您呢，您不在翠竹林演义仙庄坐着三只船带了这么多人，您这是上哪儿去？苗振东事先呢编了一套瞎话，就防备有这么一手，所以很从容地说：啊，道爷，因为最近岛子上不太平，我全家老少人心惶惶，坐卧不安，就跟我商议这个事儿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打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暂避一时，等多咱岛子上恢复了平静，我们再搬回来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苗老剑客，这可是您的不对呀！我跟昆仑僧到您府上的时候，您怎么没这么提呀？一点搬家的迹象都没有，怎么突然之间你想起来避难了？哎呀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！我知道各位也忙，仓促之间我把这茬给忘了。哦，也有您这么一说。另外苗老剑客，我们不是挑您的理呀，您这一搬家再忙，您得到碧霞宫见见武商人，老商人对您可不错呀，一向拿您当贵宾看待，您走了也得打个招呼。就这么匆忙走了，倘若武圣人怪罪下来，什么人承担得起呢？哎呀， 请道爷上扶他老人家。我走得匆忙，未及告别，实在是不对。可是日后这个情我一定想法给补上，求道爷千万原谅。啊，没说的，没说的。苗老剑客，这三只船上都拉的什么？啊，都是金银细软。人呢，都是我一家老少，还有仆人等等。您一家人当然没说的了，有外人没有啊？苗振东一听来劲儿了，只好把脸一沉：“道爷，您这叫什么话？我的船上怎么能有外人呢？您这指什么说的？”苗老剑客，我说咱甭演戏了，行不行？打开天窗说亮的吧。咱们都是吃陆林这碗饭的，没傻子。我且问您，您这船舱里头没藏着人吗？那个谢不大头鬼房树安、白春在你船上没有？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我们无权挽留。但是你们想以此为借口把房树安、白春给带走，连门都没有。苗老剑客一听，鼻子尖就见了汗了。幸亏离得远，对面看不见，心里纳闷儿：莫非我们露了什么马脚了？不然他说话不能这么硬气，不能在这拉架子等着我们呢。哎呀，完了！房叔安竟出馊主意，我不如不搬家了，不搬或许还能躲过这一关去，这下露了馅了。但姜是老的了，苗振东那也是一代的剑客，久经大敌呀、啊，别看心怎么慌，表面上挺镇定。诸葛道爷，您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？这个笑话我可受不了啊！我根本就不认识谁是房树安，更不认识什么白春白夏的，我怎么能带他们呢？道爷，看来您是对我怀疑了。这么办吧，咱不必斗口，不信你过来搜查，你看有没有。是吗？老剑客允许我们搜查？当然。好嘞，你等等。三才道人诸葛亭一转身来到金灯大剑夏绥良近前，夏绥良就问：你们有把握吗？有。您别看我们搜完了走了，表面是走了，暗地之中周围布置下人了。那个房栓和白纯进院之后就没出来，再加上这老头平白无故的一搬家，肯定这船上有白纯和房栓。夏绥良点点头：既然你们有把握，来啊，给我搜船。